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。嗱咁啊，因为咧头先可能有啲网友都话，唉，你哋太武断啦，讲埋啲嘢，即系咪即系 唔系中肯我？ 唔系啊，即系你哋讲埋啲嘢，唉，咁难听嘅，又话中国队你全部食咁弱，唉，真系。 会道歉啦。 即系咧，我觉得咧，如果要道歉咧，咁我都会嘅。我可以即系重申一次咧，中国队咁多年以来嘅奥运金牌咧，有一半唔系食咁弱翻嚟嘅。 好，多谢你的声明， 系啦、 啊，我接受你呢个道歉啦， 可能有一半啦， 系啦， 系啦，咁啊，嗱，咁啊，孟雪女士就夺金成功啦，咁啊，中国队咧，即系点讲咧？好多人咧帮佢擦鞋，咁啊，香港嗰啲议员啦，嗰啲叫建制派议员咧，就喺度帮佢讲啦，咁啊，即系又话要， 话冇食禁药， 又话要，系又话佢冇食禁药啊？你点知咧？吓、啊！你帮佢饮嗰啲料嚟啊？系咪先？ 唔系一个嗱，一个 statement 还有食禁药咧，应该系容易举证过还冇食禁药嘅。 实在咯， 其实， 因为咧，你 即系除非你长时间同佢一齐， 冇可能噶嘛。咁佢食过，咁佢咁啱食过一次，你点知咧？你咪廿小时跟住佢嘛？ 几难嘅。 咁但系会出现一个问题啦。今日咧，周浩鼎咧就出嚟讲。支持中国队攞晒呢个银牌，冚家铲，俾佢一语成谶，即系中国队咧都唔系攞好多，都系攞两个啫。 咁啊嚟紧，周浩鼎， 如果嚟紧攞多两三样银牌咧，嗱、哦，话俾你听，一定系呢只汤猪凳讲出嚟嘅，陀衰家系嘛，真系就你中国队系咁攞晒啲银牌，啊，咁啊大家记住啦， 益咗佢点咧？ 呢啲叫现行反革命啊！即系咧，打着红旗反红旗、哦、啊！记住呢个真 系， 记住啊！嚟紧啊，爱国爱港嘅同胞啊，千祈唔好投佢一票啊！呢个人咧，叫中国队攞晒啲银牌，咁卵衰嘅人都有，边有啲咁衰嘅人嘅？ 嗯， 系咪先？嗱，咁啊，奥运咧，咁啊，其实系咪讲到咁上下啦？ 因为一差唔多啦，唔好变咗体育，三日唔想变咗体育节目， 系咯？唔系，因为只有两三日啫，仲有好多嘢未讲啊！迟啲，如果下次下一集我哋再睇下，系咁再讲下有咩？ 你放心啦， 啲精彩嘅 大把啦， 一啲卡人做嘢咧，一定会好多卡事做出，即系会由呢度出嚟嘅。你咁下个礼拜。即系落定时间讲啊，一个礼拜后大把嘢讲啊。 不过唔系，我讲多句啦，即系我觉得咧，中国队啲运动员咧，亦都俾呢个中国政府煽动咗，变咗成为一个 民族 搞大搞民族主义嘅，将呢个奥运变成大搞民族主义嘅一个事件。所以我觉得嗰啲运动员本身压力真系好大嘅。 系， 我你都睇得出嘅。 即系你赢咗又要谢感谢党，感谢国家。 系， 喂，你嗱，真系好有性格啊！我点解要感谢你啊？我靠我自己努力，你有冇帮过我？ 喂，话失第一金嗰阵时候，其实嗰个人接受访问，那个运动员都讲啦，佢真系好大压力噶，因为英国国家真系俾咗好多压力佢，你死都要赢翻个金牌翻嚟啊嘛。 因为咧，其实大家如果以前有听，我哋都知道噶啦。咁因为每一个运动员要挑选去入国家队已经系好难，喺每一个省市县都有嗰啲奥组委。咁你谂下啦，要打低同期嘅人，即系同一个县嘅人，同一个市，同一个省，跟住仲要去中央，仲要全国。你谂下，系真系可能系几百万人里面拣一个出嚟。 唔系你要啲运动员作为一个即系做运动嘅人去。背负咗你成个国家嘅嗰个所谓尊严咧，我觉得其实对运动员系好唔公平，应该系对运动好唔公平嘅。 系咯，你根本你运动系一个纯粹一种大家竞技。 其实咧嗱，中国人咧又系另外一方面有句好虚伪嘅称嘅嘅讲法，叫做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。 Come on， 系咪？喂，中国从来都唔讲友谊嘅，因为咧喺以前叫做咧东西方冷战嘅时候咧，中国咧系选择同呢个。苏联咧叫做沆瀣一气啊，即系咧叫做狼狈为奸啊嘛。咁佢狼狈为奸啦，咁啊唔可以参加你啲奥运会，因为你奥运会咧有嗰啲叫做英美啊、法啊、德啊嗰啲国家，但系苏联又参加奥运会喎，以前喺中国唔参加咁戆鸠啫。咁中国参加乜嘢咧？叫做亚非拉运动会，自己闩埋门打飞机，即系海沙派巨鲸方神拳门啊，黄老吉啊，许留山全部自己搞一个运动会，咁咪 你实赢噶？ 咁佢都间唔中会赢下嘅，又唔系成日赢嘅，因为佢有纳米比亚有光果嗰啲对手啊嘛， 识跑长跑嗰啲 系咯，就系咁咯，系咪先？咁你谂下啦，中国咧到84年先至重返奥运。 因為80年咧係蘇聯莫斯科奧運中國底仔，因為當時同蘇聯鬧咗交，到到84年先至重返奧運。 不過講多少講翻講少少體育關係體育嘢啦。我今次去日本咧，我嗰個朋友其實以前係國家隊嚟嘅，都攞過啲亞洲賽或者亞運嘅冠軍嘅。 係咩類型嘅運動？ 溜冰。咁而佢 即係好似小山智麗咁啦， 係啊，佢娶咗個老婆，真係講假添，佢娶咗個老婆喺嗰邊，咁而家就過咗嗰度，咁佢老婆亦都係一啲體育世家嚟嘅，個老豆老母全部都係國家隊，咁咧人哋啲國家隊咧就好自由嘅，即係唔會話即係同我哋都話佢去完之後。去日本之後就知道咩叫民主，咩叫自由。同以前國家體制係完全唔同。以前佢哋嗰種訓練咧，都話咯，仲有係好慘啦，刻苦啦，兼且刻苦唔緊要啊，而係話嗰種咧係好似我而家網好多圖啦，啲細路仔俾人夾到喊啊， 係啊 係 啊， 即係嗰啲根本係非人性。咁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大陸同香港都係噶啦，唔知點解中國人嘅地方咧嘅嗰啲乜所有嗰啲屬會咧，全部都黑暗嘅。 哦，當然啦， 係超黑呀！我本身自己以前都港隊啊， 喂，嗰啲叫做乜嘢協會，或者黑社會， 全部都係揾水嘅。我又講個笑話俾你知啊，香港呢、這個溜冰會嗰個教練，呢廿幾三十年思維素餐。冇一个学生系佢教出嚟嘅，冇一个出去比赛嘅人系佢教出嚟嘅。咁、你话系咪犀利啊？ 哦，咁唔同，你喺香港嗰个叫做嗰个咩奥委会定系奥乜嘅？咪霍震霆一个人一个骑劫咗几廿年系嘛？佢老豆一路俾钱嘅，咁啊佢咧就细集咗呢个位禅位系嘛？咁到佢个孙而家霍启刚又承袭咗呢个位系咪？一捻样啫嘛！ 我唔敢讲， 香港团长咪佢带团咯。 我唔敢讲话外国嘅一定系好，只不过咧外国嗰啲咧相对透明。同埋人哋有傳媒監察，有乜事嘅話會講出嚟。 可能都黑暗，不過咧就相對於冇中國人管做嘅咁黑暗嘅呢、這個事實嘅。 不過咁喎，另一個例外喎，台灣。台灣相對好喎，佢台灣呢幾年咧溜冰嗰度咧攞好多獎項，攞好多獎項。 台灣我真係夠膽講， 我就見我哋有啲教練我識噶嘛，淨係攞好多世界賽冠軍，係世界賽冠軍，人哋嗰啲係真係由訓練開始，同埋咧啲家長係真係自己俾錢去學啊，即係唔係話好似而家啲咁嘅拉筋拉到喊啊啲咁咧，即係大陸嗰啲咁咧，即係憑自己良心或自己自愿去嘅，咁所以呢個好唔同咯。 唔係，仲有最明顯一個問題咧，大陸咧金牌攞咁多，但係咧大陸係冇乜運動場嘅， 係冇錯。 你去行咧，冇一個地方可以俾你有做運動嘅，其實 冇錯。呢個係真嘅，呢、這個事實。 因為咧，其實運動咧係中國我嚟攞面子嘅啫， 係冇錯， 唔係要你全民去強身健體嘅。 你知唔知好多大陸人香港游水嘅？ 因為大陸嗰啲泳池咧，你只能夠企喺度嘅啫， 冇錯， 冇得喐噶嘛。 冇错， 人多到你喐唔到噶嘛？ 我试过自己去个番禺嗰个咩长隆咧，嗰、那个、哦、我净水都唔敢落啊！第一污糟， 系污糟， 真系好污糟。我见到啲蚕啊，喺地下，咁蚕嚟噶，咁咪见到人吐痰，周时吐痰， 嗰啲唔系蚕嚟嘅，嗰啲可能系痰嚟， 更加觉得，同埋只脚都唔知会唔会传染啲咩病出嚟。 你讲开痰咧，我真系唔明点解即系 中国人 咁多痰。即系我去又讲翻啦，去旅行，即系点解啲游客咁行憎？我本来其实都比较撩嘈啦，去到嗰度亦都唔系见到太多中国游客。但系有一日我真系火滚，喺一个好，我去咗格林威治嗰个好靓嘅一个公园，一个博物馆嘅门口，咁嗰度真系风和日丽，度都好靓。跟住咧，俾我听到一个讲普通话嘅国内游客，就 rock got to， 跟住就喺嗰个博物馆嘅门口嗰度吐，我真系着灯，其实我真系想冲过去屌柒佢。喂，你真系你咁得丑噶？喂，我作为一个即系黄皮肤嘅亚洲人行过，你见到你做埋啲咁嘢，我系觉得好丑嘅， 好羞耻哦！ 喂，你连带埋我都可能会俾人闹嘛？ 佢哋唔觉得羞耻嘅，吐痰系正常啊嘛？咁你冇痰嘅咩？你知唔知啊？ 咁你咪周围吐嘛，大佬！我想孖叉佢，大佬！ 你嗱呢下咧，可能你 对唔住，我系会直接孖叉，我都系喺法国机场嗰度咧。佢掉個飲完個水之後，嗰、那個飲完水、那個膠嗰、那個紙， 我掙扎緊用咩語言嚟鬧佢啊嘛！ 我淨去到我第一件事，我同佢講，我話個紙杯係咪你嘅？佢話唔係啊，唔係我睇住你飲嘅。跟住個男人走埋嚟想兇我啦，我話唔該你文明啲啊，你唔好影衰我哋即係黃種人啊。跟住死死地氣攞咗佢掉，我話你唔掉我掉。跟住佢哋即係覺得都唔好意思，都要掉。即係其實呢啲嘢係逐即係逐少逐少。 即成出嚟噶嘛，好似你见到话吐痰啲咁样。 系啊，你都讲啱，我其实应该屌柒佢嘅，可能佢会觉得后悔 唔定， 系啊，收钱 嘅， 收钱。 即系你讲收钱，你唔好再做咯。所以嗱，又系嗰句咯，嗱，听落又要屌我哋嗰啲网友，嗰啲大陆网友，你评下呢个论啦，你话点解人哋憎你，咪就系呢啲嘢咯。你又即系我想问你，你用乜嘢藉口嚟同佢演，即系解说啦？ 嗱咁啊，嗱咁啊，我哋嗰个叫做咧批评一啲邻近国家嘅或者其他国家嘅时段咧，差唔多啦，就唔好再批评咁多啦。 讲下下一个。 咁啊，我哋咧讲翻本地嘅问题啦，因为本地嗰、那个政局咧，其实经历咗上个礼拜之后咧，其实变咗好大嘅变化。 我都想讲下，即系走两个礼拜，我觉得香港真系好似翻天覆地咁，已经系同深圳其实唔系太大分别咯。一开始觉得 有某啲嘢会差过深圳。因为咧就深圳嘅支付系统就先进过香港， 系 啊，深圳除咗冇得玩 Pokemon 之外咧，都冇乜即系 企喺关口玩咯，可能都碌到都唔顶。 咁你捉一两只冇乜意思嘅，捉嚟捉去捉蝙蝠啊！喂，咁我哋嗱你走咗嗰两个星期咧，就港独派有几个俾人取消咗呢个 参选 资格啦。咁当时咧，其实我哋已经大胆预测佢冇得选噶啦，应该喺香港任何嘅媒体或者任何嘅人咧，都冇人早过我哋讲噶啦呢样嘢。咁我哋当时咧觉得一个曾玉成、曾俊华出嚟讲嘢，其实系息息相关嘅。咁而家曾玉成出嚟为呢个政策护航咧，即系为呢个封杀呢班人护航咧，我觉得我个判断啱咗嘅。点解啱法咧？大陆政府咧，佢系应该即系下决心要喺香港换人，要换走梁振英。但系佢要梁振英搞埋啲手尾，咩手尾咧？就系之前佢做咗呢四年撕裂咗香港。佢要将佢以前所种落嘅嘢，嗰啲嘢咧，执晒佢嘅手尾，包括消灭咗呢班港独派。所以咧，连月增要收皮，唔准再喺信报写嘢，因为信报佢控制到嘛。咁当然李仪唔会有事啦，因为苹果日报死猪唔怕滚水落，佢都俾你制裁得咁耐咯，佢都冇广告噶啦，已经系咪？佢都唔系，你政府亦都搞佢唔到噶啦。所以咧，李仪应该冇事嘅。但系其他喺嗰啲叫做类似公职或者咧公营，总之香港政府只手伸得入去嘅地方咧，你如果讲港独咧，我可以预言咧嚟紧嗰个打压系会非常之大嘅。 嗯。 咁政府做咗咁多嘢啦，系想点啊？系咪想香港变成北韩啊？唔系。佢系要喺即系由梁振英任内所有嘅衰嘢做晒佢。梁振英之后换翻曾俊华好，嚟紧就算边个上都好，佢会俾翻呢个政府做翻啲好人。即系咧，你唔可以日次次做衰人嘅，你做翻好人，要挽回翻少少面子嘅。 即系揿低啲，即系。即系揿低呢个，就令到下一个咧就 set 个炮台俾佢。 系啦，其实咧就系为咗下一届，即系下一届政府铺路嘅。 都唔系唔止 嗱呢个你 先。我觉得香港恐怖嘅地方，一即系呢啲以思想嚟衡量一个候选人有冇资格入闸啦。Which is 我完全系违反选举条例，我觉得完全选举主任嗰个唯一嘅权力系你去确认，去确认嗰个提名。 系啦， 佢系冇任何权力，佢除咗确认提名以外，去做任何嘢去衡量嗰个人有冇资格参选。如果有资格做呢样嘢嘅话，佢基本上系法官。 法官系啊，喂你喂大佬，你真系纯粹一个喂收表格人嘅啫。 佢下次咧 好低级嘅， 帮佢改名叫选举法官。 因为如果佢系得嘅话，咁你唔需要有提名委员会嗰次拗咁耐政改，你使乜啫？最尾你咪唔好确认咯，攞够几多票嗰啲人。 哦，系啊， 唔需要搞咁多嘢噶。 其实系好过八三一决定。系咪？ 系啊，你使乜搞咁多八三一咧？ 不过今次咧，我觉得政府行呢步咧，系可能系咁多步棋之中咧，行得最绝嘅。我当时我都分析过咧。 喂，郑，我觉得香港恐怖啊！而家嗰种以言入罪化，跟住又拉咗两个僆仔，话佢喺网上面刑事恐吓选举主任啊，又不诚实使用电脑啊， 讽刺嗰啲中国奥运选手，跟住俾人话林佢强水。 哦，嗰啲写简体字嘅，你捉唔到人嘅，嗰啲大陆。 但系啲差佬又唔做嘢， 做唔到啊！嗰啲深圳河以北噶嘛。系咪佢做唔到 咩？做唔到啫！咁香港人喺大陆都派人落嚟拉人咯。 你唔可以翻上大陆拉人啊嘛？嗱呢样嘢咧，你要体谅香港公安噶。 垃圾呢个差佬真系垃圾。 因为你公安咧，佢唔可以翻上去，佢翻上去叫鸡就得，佢东莞揼骨都得，但系佢唔可以喺上面拉上面嘅人。 所以点解可以咁垃圾嗰啲人真系？ 咁冇办法啦，大家如果喺记得， 我又讲句啦，叻嗰叻嗰啲唔使做差佬啦。 占领嘅时候咧，有一个叫做咧休班警嘅警长叫黄志明，就话咧要将 TVB 嗰啲咩新闻报道员咧男奸女杀， 又唔见你拉。 啊，依样我哋个。即系 其实咧，都讲咗好多次呢个。 嗱，我话俾你知，我嗰日俾人抄牌，其实咧我冇乜嘢，即系我自己唔啱啦。咁你唔抄咯，但系后屘我忍唔住同我讲话，你唔使同我笑口细细噶啦，我唔会拉你噶，因为你个老细个扑街秃鹰，你叫佢打香港人，你哋死啦。跟住佢啲同事话，唉，唔使理佢就走啦。即系我本来我都系即系尊重你哋嘅，你公道你做嘢得噶啦。但系而家你哋屌，好似嗰个咩扑街警司。嗰、那個撲街警司咩？朱經緯呢個冚家產，即係你呢啲咁嘅人，你做嘢你咁都得嘅。咁但係你哋班同僚，你係幫佢嘅。我知道好多啲啲警察部門啊，你係支持佢嘅。喂，公道啲得唔得啊？ 喂，朱經緯咧，坦白講啊，我覺得咁講咧，全香港嘅網台，我哋同佢牙齒印最深噶啦。因為我哋個 page 就係因為佢萬幾 like、萬四五 like 咧，都俾佢又因為佢俾佢封咗個 page。我哋而家依個係新開的。 我呢個二號機嚟嘅。 我呢個重新開過嘅。我哋上一個已經有14000几、15000+咧，就係俾因為 其實好簡單，我覺得即係做啲嘢，你做人公道。你做嘢公道嘅话，你话我头先嗰个咩休班警员系嘛？ 黄志明， 黄志明，喂，你如果你拉翻佢嘅话，我哋咪锯咯。你又唔拉， 唔会拉佢嘅、哦。 其他啲人讲两句，踢个拉你都话唔得，即系你咁样做嘢， 呢个双重标准啊嘛。 你去死啦！如果咁样， 呢个系 食屎啦！咁做差佬做嚟做乜鬼啫？即系你咁样变咗你出嚟真系冇说服力。作为一定要服众。即係嗰個要 consistent 冇嘅差佬咧，基本上由警廉衝突之後咧，香港政府係好努力幫差佬漂白，同埋咧幫佢哋做一個叫做咧形象工程。但係可以話呢兩年咧 係 將30年警察建立咗嘅聲譽係毀於一旦嘅。 其實咧講真啦，你真係撐黃絲，唔通真人炒你咩？你即係你唔係撐黃絲，你撐道理得噶啦。你撐道理嗰邊會炒你咩？唔炒你噶嘛，至多掉你手水糖。手咪手咯，湖江山色。哎呀，我真系救命啊！点解你即系仲要系企喺嗰边？我讲喺呢度，我火都嚟噶啦。即系其实，喂，讲真啦，你真系唔中意公平咩？ 佢哋系要崇拜权力噶嘛？ 系嘛？ 咁香港而家嗰个社会已经系咁样啦。你睇下，嗱，唔系净系佢噶，香港嗰个叫做建制咧，有几个教会咧， 系 吓啱啱通开， 喂。同中國 中梵建交嘛，佢就話呢個叫做 陳。我第一次做你嘉賓嗰時候，你話阿湯漢係要俾 99隻狗公屌佢屎忽。呢個湯漢 係啊， 絕對絕對係要屌佢嘅。 我嗰陣時咧，我有啲誤解你，我覺得又唔使咁三隻算啦， 太過分啦， 係啦99隻。咁而家我聽完佢咁講咧，加多兩隻我入我數， 係101隻係嘛？ 係啊，101隻。个斑点狗吓， 侮辱咗啲狗啊！ 系，其实 唉，真系侮辱咗啲狗 嘅 真系。 因为其实咧，我真系好讨厌呢啲咁嘅人咧。你有即系你有呢个咩公，即系你有公权力，就或者有影响力嘅话，你唔讲一啲即系道理。 唔系香港嘅宗教界人士咧，基本上佢哋侍奉紧咧，嗰个都唔系天主嚟嘅，佢哋都系侍奉紧撒旦。 系。 个个都系你嗰个林以乐啊，跟住嗰啲咩支持嗰个叫做 本浩明啊， 梁美芬支持梁美芬嗰几个啊，梁烟成啊呢啲啊，喂，你哋全部都系叫做侍奉紧嗰个叫撒旦，你哋嘅主都系撒旦嚟嘅，根本你哋就冇神存在系嘛，你哋拜乜撚嘢神啫吓，嗰啲。 唔好讲我哋啦，不如讲翻689嗰度，你有咩睇法啫？个年即系 我觉得咧，上面系因为要即系点讲啊？香港咧，佢觉得咧，呢四年来嗰个民心咧，越来越同中共咧系离得越嚟越远啊！即系个民心越嚟越背向佢啊！咁所以咧，佢都发现咗个问题存在。咁今日咧，我睇到另外一个咧，梁慕娴啊， 梁慕涵就资深嘅地下党员，以前爆司徒华系党员啦，跟住就爆叶国华嗰啲啦吓，咁佢本身都系地下党嚟嘅，佢系同司徒华有共事过，系讲紧五六十年代嘅学友社渗透入去香港学界嘅地下党之一，系啦，咁佢移民咗去加拿大啦吓，咁佢今日都讲翻出嚟咧，其实个观点咧同我当时即系同我上个礼拜嘅谂法咧都好似，而家咧系曾玉成。就擺明出嚟挑戰梁振英，咁咧，如果冇人同你選，就我同你選；如果有嘅話，咁佢可以輔助，即係話咧，即係土共傳統嘅左仔，加埋商界已經企咗出嚟啦，一定係要砌低你梁振英。所以咧，梁振英係一定冇得連任嘅，甚至乎佢可能咧連入閘。上面都唔好，哎，你冇搞咁多嘢，因为咧你一入闸一定会搞人哋黑材料啊，又恐吓其他人啊，咁上一届咪恐吓曾玉成咯， 嗯、 啊，又话打电话俾人啊，又话咧， 我冇你黑材料啊， 系咯，系啦，我冇你嘅黑材料噶，点样即系恐吓啦，系咪？即系意思 系、啊、不诚实使用电话， 系咯，即系意思就系话咧，中国队啊有一半嘅金牌唔系靠食金嘅出嚟嘅， 系咯， 咁你大家都明白呢个意思啦，系嘛？喂，你放心啊，曾生，我冇你黑材料啊，我唔会攞出嚟咧，就煽到你身败名裂啦，咁样噶。咁 嗰啲即系咧，几过年嗰时捧盘吉，哎，放心，我摆盘吉喺度啫，唔系恐吓你嘅、 啊， 我纯粹即系恭喜你啊， 纯粹 身壮力 健。 如果你半夜瞓醒，成地都系蛇咧，梗系唔会系我做噶啦嘛，系咪咁上下？ 系啊， 咁所以咧，梁振英当时就系捧盘吉去曾玉成屋企嗰个嚟啦，系嘛？咁但系今次咧，曾玉成。企得出嚟，屌你老母！俾你恰撚咗四年，嚇細佬都俾你炒鳩埋，頭髮都冇埋，幫你擋出咗咁多力，屌你老母！而家要提早退休，喂，提早退休嘅喎、哦，咁你諗下啦，依啖氣點撚樣？ 咁曾玉成係咪會出嚟選啊？咁 曾玉成話：如果冇人同梁振英爭，佢要出嚟， 即係出嚟係放氣球試水温嘅啫。 即係出嚟做架梁啊！冇人挑戰我就同你隻抽。 兼且咧，佢可以做一個寒蟬效應啊！不過反轉頭， 係咩咧？令到所有爭佢人全部出曬嚟。 冇錯。都有，因为咧中国好得意嘅，一个人举咗手之后咧、哦，其他人会跟噶啦嘛。 系啊， 你唔觉即系你以前你读书系噶啦，一问 叫一呼百应， 系啦。 又或者咧，你如果冇人出声咧， 我谂呢个群众心理学嚟嘅啫， 个个都咁出。咁而家咧，喂，墙倒众人推啊，中国人系意思，有人出嚟我呢埲墙，喂呢埲墙一拱就冧啊，个个都出嚟 咯。咁啊，仲有个民建联大佬嚟噶嘛？呢、這个话晒都 系啊，话晒大佬， 即系佢份量都唔轻噶嘛，即系同埋佢依家到咗呢个年纪，我谂佢都冇咩球噶啦。 系啊， 七廿几岁又移民咗去加拿大，冇事嘅。 喂，几开心、啊！ 所以你党员咧，前两部都靠唔住。你睇佢， 全部都移民晒， 移民到加拿大，系咪？跟住嗰个马英国又系澳洲籍嘅，屌你咧！ 哦，咁啊，抵制澳洲咯，所以佢哋话而家 抵制澳洲籍马英国。 嗱，不过咁呢啲嘢咧，我哋咧呢个节目讲好啦。嗱，听嘅大陆网友咧，你千祈唔好话系问一下国家嗰啲啲咩党员系唔系外国国籍咧？你一问嘅话就要坐监噶啦。你知唔知有条友就系问啊，问呢啲，问国籍，问呢个财产啊， 哦系啊， 即刻俾人拉咗啊嘛， 寻人之事， 系寻人之事啊嘛，唔好问啦，问都唔准问噶，我哋唔系，我哋香港还好，都有啲言论自由，可以同 就快都冇啦，其实好大 嘅， 咁啊系啊，如果你喺网上面话要送去见阎罗王啊，咁啊见阎罗王可以相睇嘅啫，冇人话一定要去，一定要有啲咩行动出嚟噶，系咪？喂，阎罗王好似未结婚啦、啊、吓。又或者咁、啊、我唔知啦，唔知结婚未？咁可能佢觉得咧，喂，你咁靓，除应该有翻个好似阎罗王咁威严嘅朋友嘅男朋友系嘛？唔出奇啊！ 系啊，咁有威势哦、啊。 咁所以咧，有时即系呢个咧，真系我觉得警方嗰个动作又快得滞啦。因为人哋好似上次嗰个高登仔话要炸中联办系嘛，扬言话要炸中联办，喂，鸠鸠会大捻把啦，个个都话要屌你老母啦，又冇去你屋企啊，系咪？冇噶嘛，有时即系啲嘢讲出嚟，个 但系呢啲 唔系而家恐怖嘅地方系咧，你而家用 WhatsApp send， 你同人闹交。我同阿大英闹交，我 send 个 WhatsApp 俾我，屌你老母！咁跟住，如果呢件事如果不发生，咁就可能变咗系不诚实使用电脑嘅，因为而家即系按法例嚟讲，而家 smartphone 系电脑嚟噶嘛。 系。 喂，咁而家随时系开拖讲粗口，都会俾人拉嘅。 以后咧就最好电偷当面屌啦， 唔好用 smartphone， 唔好 WhatsApp， 唔好透过电话，系嘛？因为好危险。嗱，咁我哋睇翻咧个政局嚟紧咧，我反而觉得可能咧最黑暗呢两个月咧。捱过咗就应该冇事， 犀利， 因為佢咧 最黑暗嘅 成李桂賢啊， 最黑暗嘅係奧運定係選舉？ 選舉 唔係講選舉，因為呢個其實小選舉咧，其實都係小問題。梁振英一定冇得撈噶啦。問題係咧，今屆其實不論嗰個叫做建制派泛民咧。攞幾多席咧？其實已經係對佢一啲影響都冇噶啦。而家嗰個，我覺得上面要行一盤棋咧，就係、是、點樣令到香港人冇咁憎大陸？佢係會做翻啲嘢咧，令到你即係嗰個政府咧，嗰、那個聲譽好翻啲，冇咁衰格做啲嘢。所以咧，嚟緊換翻胡蘇曾好，或者點樣咧，或者曾玉成好啦嚇，佢哋做嘅嘢咧就係咧，要表明咧比較開明啲。曾玉成而家出嚟做嗰啲咩啊？好似話請咗劉慧卿上去，劉慧卿啊係咁狂，即係鬧政府啦咁樣，即係佢要表明擺出一副開明派嗰個態度。 俾你鬧 係啦，唔係 擺明大方 係啦，意思就係咧，我哋係開明嘅，即係咧你哋嘅聲音我哋聽到嘅，我哋亦都會尊重或者大家有得傾嘅，即係意思咧係擺出一副有得傾。梁振英冇得傾，我哋有得傾㗎，所以咧你哋就 除咗港獨派之外 係啦，除咗港獨派，所以咧。小道消息有人喺度传，就唔知真定假，就话咧陶杰因为咧就请咗啲港独派上去光明顶，所以咧就俾人雪藏。咁而家咧系同白伟聪一齐咧就冇喺光明顶噶啦。咁因为啲网友讲起系，由三号开始，八月三号开始咧就晚晚都冇咗陶杰，唔单止以前咧冇陶杰都有白伟聪，因为两个主持人，而家两个都冇晒，就揾咗谭志强同埋嗰个叫做 剑啊， 唔系剑，另外 边个？ 叫做冯志正啊，嗰个都系热狗嚟噶啦，就揾咗呢两个人咧，就去顶嗰两个。咁因为嗰两个咧，通常会两个一齐唔喺度嘅。而家咧，啲人就话阿陶杰咧就去咗佛罗里达，就去上咗游轮，因为佢自己铺咗张相喺游轮，嗰架游轮好渣，好似嗰啲赌船。 系咯， 佢好渣嘅游轮啦，唔知啦吓，可能临时拉夫啦。咁好，即系俾人哋嘅印象就系咧。消灭咗连月争，而家连月争冇得再写啦。咁如果搞掂埋你陶杰，嚟紧咧边个喺嗰个叫做公众地方或者大气电波，又或者类似呢啲咁嘅传媒，任何一个政府伸到手入去嘅传媒支持港独或者讲港独咧，估计嚟紧都会冇得捞嘅。咁、所以咧，睇下我嘅预言准唔准啦，因为我嘅解读就系咁样。佢系要。大力打死港獨啦！總之咧，除咗港獨之外，其他嘢都有得傾嘅。咁啊，你哋點睇咧？ 我不嬲反港獨噶啦， 冇乜特別睇法。 我冇睇法喎，我反港獨嘅。 咁你話純粹預測佢嘅 policy 嗰方面，咁啊當然亦都睇得出呢個路數而家係咁行啦。 路數就試係咁行噶啦。咁我覺得咧， 落咗呢個死命令。 即係我覺得梁振英咧，其實佢都會反撲。不过咧，反扑得嚟咧，够唔够胆做一啲嘢，系影响埋嚟紧嘅选举咧？ 咪系啊，好睇啊！你系咪放阿曾俊华啲黑材料出嚟咯？ 哦，系啊，个人啊，你咪放啲出嚟咯。 欧耀嗰晒， 我觉得佢唔敢嘅。点解咧？因为咧，始终佢知道今次嘅对手咧系共产党，唔系唐英明呢啲咁嘅叫做咩啊？公子哥， 公子哥而 入不利砌， 完全冇防备嘅。 你今次应该冇中联办撑你啊嘛？ 系啦，因为 中联办调走晒啦， 唔敢撑你，因为。上面嗰个 order， 其实我觉得上面系出咗，即系出咗个策略系要点做。第一要收买翻香港嘅民心，佢唔能够再俾香港再即系点讲啊？ 沉沦。 离佢越嚟越远啦，因为咧你要想拉翻香港翻嚟。 唔系，如果你系中央政府，唔系你系话事嗰个啊，即系你当你一间公司，你嚟到呢个位，喂，而家有人预备。搞到话要带队走咯，你唯一可以最做嘅嘢就系唔好搞到有人拉队走。 但系我又比较悲观啲咧，就系话佢根本就专登咁做，你班香港人咪走咯。 我真系唔拜托，即系成日话搞到激啲，即系方便例如出军队镇压，即系喂，如果你系当权者，你唔会攞啲咁嘢搞啦嘛。 因为咧，香港呢个地方咧，我成日都讲啦，唔系可以你开枪嘅地方嚟嘅。而家唔系1989年北京，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，但系全世界排头三甲， 佢未必需要开枪，但系佢可以用啲 policy 咧，搞到你好烂。 你第一、第二，一个美，一个伦敦，一个纽约，大佬。 纽约、伦敦、香港，香港排第三噶嘛？ 点会搞香港搞到咁啊？ 我喺和歌山嗰阵时咧，我同老婆睇 Facebook， 即系睇 news 啦，就话我睇见话李思嫣系领先阿张超雄嗰个民调。我话如果李思嫣选到嘅话，我即刻移民，我所有。 屋企，我可能控制到屋企人，你爸爸啲細路全部掉曬外國讀書，即刻 嗱你，因為我上個禮拜嘅節目講過嘅，如果李思煙打正旗號，反對一國兩制，要直接由中共管嘅，有 13.6% 支持嘅，佢可以攞一席嘅，如果佢夠膽打出呢個旗號，但我相信 即係激進建制派，即係我哋之前提出個政綱嚟嘅， 冇錯，激進建制派嘛，你係話要咧，即係好似台灣洪秀柱要促統啊， 促統， 馬上回軍， 馬上取消基本法， 馬上消滅基本法。唔系要落实，唔系要永续，唔系要继续，点解啊？香港要直接由中国管 治，即系其实佢都系support 改写基本法，立即回国，立即 全民制宪，重新立约。不过嗰个约咧系要否定由一国两制啫嘛， 否定香港自治， 否定一国两制，否定自治，即系咧马上由中共嚟接管，系嘛？ 咦，即系同一路人嚟喎，原来 13.6% 啊，有个支持率，所以我话咧，佢如果够胆打出个政纲，佢可以攞一席，你要移民噶啦。不过咧，我觉得唔好讲咁大，分分钟一语成谶，点解啊？2004年啊，阿戈顿啊，戈顿乌讲噶，阿胡应湘，如果长毛呢啲咁嘅人赢到，所以选到议员啊，我即刻移民啊！啊，佢而家 咪曲线帮长毛拉票。 切，我唔觉得佢唔系外国人咯。 哦，系佢好似都唔系香港籍。 佢喂，香港啲富豪有边个系香港人啊？我谂真系冇乜。咁姓李嘅加拿大。 李嘉诚唔知道，但系咧。哦，咁啊，唉，咁啊，我哋唔好爆人哋， 系唔好爆嘅，系啦，即系咁讲吓， 因为四叔就俾人爆系英籍嘅，成家都系英籍嘅，有 嗰个咩，嗰个 B V I 嗰个咩巴拿马事件嗰度爆咗佢出嚟，嗱咁啦，我哋都 好远咯，真系， 我哋唔好成日揭人哋阴私啦，咁啊，喂，呢节时间差唔多啊，我哋下一节翻嚟咧，讲翻啲经济， 好。